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25集，邪物。此时，展昭和白玉堂还有吴一霍跑出老远，就见刚才那个山壁整个塌了下来，地上激起尘土无数，都看不见山了。等了好一会儿，尘土终于缓缓落下，三人从林子里出来，踩着满地的碎石，展昭抬手往空中扔了一枚照明用的响箭，随着响箭炸开，四周围瞬间亮如白昼。那塌掉的石壁后边果然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山洞，竟然把整个山都掏空了，而那巨大的山洞里并不是没有东西的。展昭和白玉堂目瞪口呆地处在原地，看着那山洞中的东西说不上话来。良久，吴一霍才发出了一声感慨： 啊，神迹。 白玉堂用青冢林劈了整座山壁，等山壁都塌下来，其后的洞穴里出现了一样让吴一霍都忍不住赞一声神迹的东西来。是什么东西？是一座雕像。这座山崖目测一下高约50丈，那雕像双脚着地，头顶处到达山崖顶端，宽度也几乎是撑满了整个山洞，看着像一尊弥陀，三个脑袋类似蛇头，总之从造型到细节都分外的诡异，完全不像是平日所见雕塑的风格，而且带着一种古朴之感，像是古物。这三头弥陀像与那日众人在鬼知道家中看到的那尊三头金陀像稍稍有些相似，但是鬼知道家里那个感觉完全没有这个的气势，更没这一股莫名的妖气。而最最让众人惊讶的是，这尊雕像金光灿灿的，看着像是金的， 就算是镀金的都觉得好贵。 五爷走过去，伸手敲了敲那尊三头金陀像，又侧耳听了听，仰着脸望着雕像开口： 纯金打造。 真的假的？ 这东西是哪儿来的？是佛还是鬼呀？ 我的个娘哎！ 三人正看，就听不远处传来一声喊，回头就见龙桥广站在不远处。右将军刚才以为地震了，又听到上边轰隆一声地动山摇，好像半座山都塌了，有点担心山下的展昭他们，心说可别压在山下了。于是广爷吩咐手下看着墓地，自己先跑来瞄一眼，结果傻了眼。然后龙桥广跑到展昭他们旁边问： 这什么呀？ 哎，你带联络响箭了没？叫你们家元帅来看一眼，最好把公孙也叫来，看看有没有人认识这东西。 哎，别响箭了，我去叫。 龙桥广撒腿往外跑，右将军冲回去了，白玉堂和展昭还有吴一霍继续端详这尊雕像。没一会儿功夫，头顶上传来了妖妖的鸣叫声，妖妖在山顶打了两个盘旋之后就落到了地上。从他背上，公孙抱着小四子下来了，小梁子直蹦呢。 哎呀娘娘，这啥呀？ 与此同时，一个红色的身影也落了下来，林业火蹲在一块石头上，仰着脸瞻仰那佛像，跟身旁的邹良感慨： 哇，好大。 紧随而来的是赵普他们，连包大人都来了，众人在佛像前看了好久。 公孙，你知道这是什么像吗？ 看着像是鬼知道说的那尊三头金陀，但是又似乎不太像，我也没见过这样的。 看着像是什么异域神魔，我去找那胖和尚来认认。 说完，林业火跑没影了。众人又研究了那佛像一会儿，欧阳带着大批的皇城军来，把西山整个给围上了。林业火也带着无沙大师来了。无沙大师到了山下，看到那尊金像愣住了，随后就皱眉： 这是铸造工艺，绝对不属于本朝。 大师，这是菩萨还是妖魔啊？ 看着像尊邪神， 啊，管什么的？ 乌沙大师无奈瞧了瞧自家徒弟，伸手拍他头： 你少信口开河，对佛爷不敬，小心脸上长痘。 林焰火一惊，赶紧捂脸。庞玉也上去拍了拍佛像，扒着听了听，点头： 哦，这真的是纯金的。 于是赵普让人从宫中找了这方面懂行的工匠来检查一下这尊像，顺便看看有没有人认得。 鱼塘，这里有多少黄金呢？ 要看金子纯不纯了。不过造那么大一座金像，金子不可能很纯，应该掺了不少东西，不然就该塌下来了。 哦，原来如此啊。 对了，金家的墓群找到了。 展昭和白玉堂点头，拉着公孙先去看看墓地，那意思准备挖坟看尸体。等众人到了西山另一侧的一块平地上，就见曹兰他们都在呢。眼前十几座坟建造的都挺像样的，看得出是大户人家的祖坟。其中最气派的几座应该是金家的祖先，而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几座就是金老爷子一家人了。展昭他们没找到金老爷子和他几位夫人的坟，不过却找到了一座看起来十分考究的新坟。坟墓用的都是上好的石料，只是四周围杂草丛生，看来很久没人打理了。而坟墓前边矗立着的一块墓碑上写着金善的名字，这就是金家那位小少爷的坟墓了。 挖开看看吧。 赵普倒是也爽快，让折影带人赶紧挖。折影手下的绝子军挖个地道也就半盏茶的功夫，这一个小坟没一会儿就挖开了。棺材抬了上来，公孙一惊： 棺材好重啊！这是极品的金丝楠木啊，比先皇那口还好呢。 庞玉直咂嘴，话出口包严踹他，叫他少胡说八道。赵普没什么研究，不过看着棺材的确挺厚实的。白玉堂对拿着铁杆准备撬棺材的折影他们摆摆手： 敲不开的，这个用的是螺栓，有机关。 这棺材这么高级啊。 五爷围着棺材走了一圈，最后找到一个地方按下，就听到棺材里边传来了咔啦咔啦的响声。随后白玉堂又敲了敲棺材板，听了听声音，找到一个地方伸手一按，弹出来了一个转盘一样的东西。五爷握着转盘转了几下，就听到一连串的响声传来，随后原本严丝合缝的棺材板往上轻轻一弹，出现了一条缝隙。 好高级啊，你怎么知道怎么开的？ 这种金丝楠木的高档棺材全天下就一家铺子有卖的，全记棺材铺，全万生的买卖。 全万生这个名字众人都听过，人称棺材全。全记是专门卖棺材的，各地有很多分店，他家不卖普通的棺材，都是千两以上的好棺。 你认识全万生啊？他竟然教你开棺材的法子。哎呦，这种棺材里面是可以放陪葬品的吧？ 他没教过我，是我教的他。 众人都一愣，看白玉堂，白玉堂就解释： 我姑奶奶去世的时候去他那儿订了一口楠木的棺材，不过盖棺材的方法太老套了，于是我教了他这个法子。他问我能不能用在其他棺材上，我说无所谓，这种机关盖棺的时候可以自己调转盘，怎么转的手法不一样，扣上之后只有相同的手法才能打开。不过这种机关有个开的共同方法，只有我知道。 也就是说，只要是装了这种机关的棺材你都能打开，哎，是不是啊？ 嗯。 等一下。 众人正讨论棺材，展昭突然举手打断，赵普也点头。 我也觉得奇怪。 咱俩同岁啊。 展昭拽过白玉堂，指了指自己。白玉堂点点头，展昭又指了指棺材。 金善是20年前死的。 嗯。 20年前你还没有小四子大呢。你就叫人做棺材机关了。 众人闻言也都看着白玉堂。 我姑奶奶是六年前过世的。 众人一愣，随后看棺材。 也就是说， 这棺材绝对卖了六年不到。 众人盯着棺材看了良久，都抽了口气。 难道半当中换过棺材吗？ 金家人不是都死绝了吗？谁帮着换棺材？ 那里边的究竟是不是金善啊？ 赵普对哲影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开棺。紫影和哲影双双抓住棺材板往外一掀，就在棺材打开的一瞬间，众人借着火把的亮光看到了棺材里的景象，几乎是同时睁大了眼睛。众人此时盯着棺材看的神情，就跟刚才看到那尊三头金驼的惊讶程度差不多。只见那名贵的金丝楠木棺材里的确是有一具尸体，或者说里头跟睡着个人差不多。那尸体面色如常人，不腐不烂，十七八的一个少年，就跟包岩他们差不多大，面容清秀，神情安详，穿着一身干净考究的白色寿衣，静静地躺在那里。这要是抬出来摆在床上，绝对会觉得只是个熟睡的少年。 他真的死了吗？ 包岩忍不住问。公孙就伸手进去抓手腕把脉，众人都有些担心那尸体会突然跳起来或者睁开眼睛。公孙把了一会儿脉，摇了摇头， 确实死了，死得很透。 可是为什么尸体不会腐烂啊？因为棺材好吗？ 棺材好也不会死了跟没死似的吧。尸体也不硬，皮肤还很柔软，真是匪夷所思。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